限量发行5000套，每个人凭借身份证限量订购5套，预定从速，订完即止。400-919-9969，400-919-9969，预定成功呢，发售中心将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验货满意您再付款。400-919-9969，400-919-9969。2019年马上就要到了，花99块钱呢，把喜庆红火的猪年纪念钞带回家，为您带来一年的好兆头。预订电话最后来跟您说一下：400-919-9969，400-919-9969。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近来发现个别人工作时间上街买菜，为加强纪律，即日起一经发现扣除当月奖金。新官上任， 哎，张师傅，看啥呢？ 看报，看报 啊！ 今天上午晴天，算我没看见。哎，酒黄牛来，这菜可不能送啊！这一送不等于说他工作时间上街买菜，让我给看见了。哎呦，那么贵的菜给人家捡起来给人家扔了，让大伙儿知道该怎么说我，还是不能送。我既然没看见他上街买菜，那我怎么知道这菜是他的呢？啊， 张三儿， 哎呦， 张三儿， 哎，王主任， 张三儿啊， 王主任， 今天再没人上街买菜了吧？ 反正我没看见。 有人对这个新规定有意见吗？ 哪能啊！ 你听到什么反应没有啊？ 听到了，都说新领导班子有办法，什么什么的。 报纸来了吗？ 来了。 酒黄， 酒黄，这是我，不是我，是刚才。 张三，你过来。 什么？ 你怎么是这号人呢？啊！上街买菜是我的不对，该怎么罚就怎么罚，我认了。你刚才怎么不说？假模假式装相是吧？我到底怎么的你了？你非得背后嚼我的舌头？ 你幸亏王主任在啊！ 王主任在这怎么的？谁像你呀？两面派！ 说两面派，你看这 张三儿 啊， 你如果对我们的制度有意见，你可以提嘛。 王主任，我确确实实没意见。 你也是老同志了， 对， 这是干什么呀？张三儿， 别理我！老领导，哎呦，人家老领导刚退居二线呢，刚才我这态度，哎呀，老领导， 张三， 老领导， 张三， 老领导，哎，老领导， 给你报纸， 哎，老领导， 找老领导啊， 哎， 啊，去吧，去吧， 啊，不不不，王主任，王主任， 张三儿啊， 啊， 汇报完了吧？ 完了， 拿来吧。 什么啊？ 给我呀！ 什么给你呀？ 这怎么的？你还想拿回去？酒黄炒鸡蛋呢？那你这个人， 那你什么时候看见我张三吃过酒黄炒鸡蛋了？我吃鸡蛋习惯，哎，我那鸡蛋呢？ 哎，张三， 哎， 李四呢？ 刚才还在呢。 这是他的篮子， 搁这儿吧。 那好了，谢谢你啊。 哎。 哎，张三， 哎， 有人找我，给你送篮子来了。鸡蛋， 鸡蛋， 个儿还不小呢啊， 当然挑大的吃 了。你还都吃上了，吃了啊，吃吧吃吧。我告诉你，这鸡蛋便宜，1块钱5个，我买了10块钱的。 不，这鸡蛋可是我的。 哎呦，什么你的我的，吃吧吃吧啊！ 吃吧吃吧，这成了他的了，你看看。 一块钱五个，十块钱有十个，数一下，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四十个，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少一个，这人也是，人家买五十个鸡蛋，你就给他五十个嘛，干嘛给四十九啊？这下我说不清楚了，我张三什么时候占过人家小便宜了？我，你那鸡蛋才几毛钱，省得人家说闲话，是不是？我怎么了？我是偷了还是抢了？我做贼了？我心虚什么？四十九就四十九，总不能说我张三偷了人家一个鸡蛋，对不对？哎。这个鸡蛋可是我的。哎呦，什么你的我的，这不还多着吗？多拿点，拿拿。哎，这个鸡蛋确确实实是我的。李四，你把你的鸡蛋数一下好不好？ 哎呀，数啥呀数，咱们俩谁跟谁，不说这话。 你不数我帮你数啊，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四十，四十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少一个。可是这个呢不是这个，咱有一个说一个、啊、那个呢、啊、 我说张三、啊、你这是啥意思？ 好，长话短说、啊、你说明买了五十个鸡蛋，对不对、啊、这鸡蛋既然已经经过我的手了，那我就给够你五十个。我话都说明白了，这个鸡蛋确确实实是我的。 我说你这人可真没意思， 请你再数一下。 有什么好数、啊、 不，一定要数一下。 我不说、哎、好，我数。 这人怎么说不明白，那个鸡蛋确确实实是我的。我的了，啊，行了，哟，这好像是他的，管他的，哎，有矛盾归矛盾嘛，做人嘛，是不是？哎呦，脏了，你看，哎，待会儿他会不会说刚才我在这儿是我故意把他捧下来的，还骂我小心眼儿？既然扶起来就扶起来吧，扶起来再扔下，那才是真正的小心眼儿呢。 哎呀，哎，给碰掉了是不是？ 碰掉了， 哎，碰掉就碰掉了吧。 我帮你去洗一下好吗？ 用不着你洗了，你说这么大个地方哪儿过不去一个人，你非把这衣服怎 么？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啊。 哎，那就是谁的衣服，你也不能往地下给碰啊！ 老实告诉你吧，这不是我碰下来的，是风把它刮下来的。 我看是你疯了。 我不疯，是风把它刮下来的。 风把它刮下来的？ 哎， 啊，哪有风？这哪有一点风啊？ 这不是风吗？你看，这风也捣乱，一会儿没风了，你看。 风刮的，行了吧？嗯，哎呀，这风可也真是的哈！哎呀，早不刮是晚不刮，我让你再刮刮。 你，哎，死了！哎，这不是风吗？这不是风吗？这明明是风啊！事实就这么随便能否定吗？啊，真理就这么随便给弯曲吗？啊，那好人就能随便都是冤枉吗？啊？哎，风儿，我求求你别停下，刮刮回来看看啊！哎，让他再刮大一点，这你刮过来，刮过来，再刮好大一点，你刮大一点。 好玩啊！ 好，我这是保护现场。你看，这是不是风啊？ 是风啊！ 多大的风啊？ 是多大的风？哎，你说这么大的风，他怎么没把它刮下来呢？ 们现在是东南风，刚才是西北风。 什么东南风西北风？我看你是人来风。 不是人来风，确确实实是西北风。 哎呀，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今天这一天我才是莫名。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跟您说点我们家的事儿吧。 你们家有什么事 啊？我们家现在有事儿啊。 是吗？ 嗯。 什么事？ 我们家现在滋长着一种不良的倾向。 嗯，什么不良的倾向？ 不知道， 没听说过呀。 严重的教条主义。 是吗？ 嘿，尤其是我弟弟，那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啊。 那你得帮助帮助他呀。 不行啊，你怎么给他提意见他不接受啊，这个人不虚心呢。 你弟弟今年多大了？ 六岁。 六岁？ 嗯， 我听着话都新鲜。 怎么了？ 六岁的孩子就有严重的教条主义。 你看，我跟你说说这件事情啊。 你说说吧。 那天呢，我带着他上动物园玩去了。 嗯。 到动物园之后呢，他什么他也不想看，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他不走了。 那是他爱看的。 可我不能老陪着他呀。 嗯。 晚上我要上班。 哦。 我说走吧，快跟我回家吧。嗯，不回家。 嗯。 我说你要回家回，我给你买糖吃。这么一说他跟我回来了。 嗯， 可是到家之后就跟我要糖。 那你就给他买吧。 不能买啊。 为什么呀？ 小孩吃糖吃多了他闹虫吃牙。 对了。 是吧？ 那怎么办呢？ 接着哄他呀。 嗯， 我说你想吃糖啊。 嗯， 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出四道题。 啊，你给出四道题。 这四道题你要全答上来，我回头就给你买糖吃。 你给出四道什么题？ 很简单。 嗯， 第一题我问他呀，今天早晨你吃的什么？ 哦，早晨吃的什么？第二道题呢？ 晚上天上有什么？ 第三道题， 咱们家谁在外头工作？ 第四道题呢？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这都挺好答的呀。这个 是你好答呀。 嗯， 你多大个子了？ 对， 我弟弟他那么高啊。 嗯， 说完题之后我就上班去了。 嗯， 可他一直在屋里他就琢磨上了。今儿早上吃什么？晚上天上有什么？谁在外头工作？动物园看见什么了？不知道。 咋的？不知道。 正在这时候，我母亲打外头进来了。 嗯， 一看这孩子发愣呢。 嗯， 你这干嘛呢？你啊，干嘛？我哥给我出四道题，回去说答上来给我买糖吃了。哦，给你出四道题呀。 嗯， 头一题问你什么来着？他问我，今儿早上我吃了什么？吃什么你还不好答呀？你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嗯， 你就告诉他烧饼油条啊。 对了，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太会了。 第二题问的什么呀？ 嗯， 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晚上天上还有什么呀？星星月亮啊。 对呀。 星星月亮。 嗯。 第三题问的什么呀？那问咱家谁在外头工作？你大哥跟你二哥呀。 嗯。 大哥二哥。最后问的什么呀？他问我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那么你看见什么了？你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你就说狗熊大象啊。 狗熊大象。好，全告诉他了。 告诉完了之后我母亲出去了。 嗯， 他一人在屋里他就背上了。 背词啊？ 他恐怕忘了啊。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 嗨，怎么全给搁一块儿了？ 就是啊，晚上我下班了，我还没找他去呢。 嗯， 他主动先找我来了。哥哥你回来了，你给我买糖吃，我全答上来了。 嗯， 我一想他不能会这么快啊。 怎么着？ 全答上来了。 嗯， 一定有人告诉他。 嗯， 这回啊，我干脆这样得了。 怎么着？ 我把题给他调开了问。 调开了？ 哎， 怎么调开了问？ 我把第二道题的第一道上来。 哦，这样问的。 哎， 嗯， 我说你全答上来了。 嗯， 我问问你，晚上天上有什么呀？烧饼。